君王上上。前化三年春正月丁巳，晋周德威拔燕顺州。癸亥，颖王有归朝享太庙。甲子，四元秋，大赦，改元奉历。吴陈章攻荆南，不克而还。荆南兵与楚兵会于江口以邀之，张知之，舟200艘骈围一列。夜过，二镇兵俱出追之，不能及。晋周德威拔燕安远军，冀州将程行言等降于晋。二月壬午，属大赦。颖王有归既得志，俱为荒淫，内外愤怒。有归虽但以金增，终莫之父。驸马都尉赵延抽之子，太祖之婿也。左龙虎统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向先，太祖之生也。言奉使至大梁，君王有真密与之谋诸有归。言曰：“此事成败，在招讨杨令公耳。得其一言欲进军，无事立办。”君王乃遣复心马慎交之魏州睡杨师后曰：“颖王篡事，人望主在大梁，公若因而成之，此不世之功也。且许事成之日，赐犒军钱50万民。”师后与将佐谋之，曰：“方颖王势逆，吾不能及讨。今君臣之分已定，无故改图，可乎？”或曰：“颖王亲视君父，贼也；君王举兵复仇，义也。奉义讨贼，何君臣之有？彼若一朝破贼，公将何以自处乎？”师后曰：“吾计勿计。”乃遣其将王顺贤至洛阳，因与袁相先谋，遣招讨马步都虞后乔人朱汉斌将兵屯华州为外应。赵延归洛阳，亦与相先密定计。有归至龙乡军溃乱者，搜捕其党，或者足之，经年不已。使龙乡军有数大梁者，有归征之。君王因使人激怒其众曰：“天子以淮州屯兵叛，追汝辈欲进坑之。”其众皆惧，莫知所为。丙戌，君王奏龙乡军一聚，未肯前发。戊子，龙乡将校见君王，弃请可生之路。王曰：“先帝与汝辈30余年征战，经营王业，今先帝尚为人所视，汝辈安所逃死乎？因出太祖画像，视之而泣曰：‘汝能自驱洛阳雪仇耻，则转祸为福矣。’”众皆踊跃呼万岁，请兵帐，王己之。庚寅旦，袁向先等率进兵数千人突入宫中。有归闻变，与其张氏及冯廷锷驱北园楼下，将于城自夺不免，令廷锷先杀妻后杀己。廷锷亦自警， 诸军十余万大掠都市，百司逃散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晓、侍讲学士李挺皆为乱兵所杀。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于京，宣政使李振被伤，治不乃定。相先言即传国宝以大梁迎君王，王曰：大梁国家创业之地，何必洛阳？乃即帝位于大梁，复称乾化三年，追废有归为庶人，复博王有文官爵。丙申，晋李存辉攻燕潭州，刺史陈确已成降。属唐道习自兴元罢归，复为枢密使。太子元婴停书道习过恶，以为不应复点机要，蜀主不悦。庚子，以道习为太子太保。三月甲辰朔，仅周德威拔燕卢台军。丁未，帝更名黄，久之又名殿。庚戌，加杨师后兼中书令，赐爵邺王，赐诏不明，事无巨细，比资而后行。抵前使招抚朱有谦，有谦复称藩，奉良年号。丙辰，立皇帝有敬为康王。乙丑，晋将刘光俊克古北口，引居庸官使胡令圭等奔晋。戊辰，以保义留后戴思源为节度使，镇行州。燕主守光命大将袁行钦将计七千牧马于山北，募山北兵以应契丹，又以季将高行圭为五州刺史，以为外援。仅李嗣源分兵训山后八军，皆下之。晋王以其弟存举为新州刺史总之，以燕纳降军使卢文进为皮将。李嗣源进攻五州，高行圭已成降。袁行钦闻之，引兵攻行圭。行圭使其弟行州至于晋军以求救，李嗣源引兵救之，行钦解围去。嗣源与行州追至广边军，凡八战，行钦力屈而降。嗣源爱其骁勇，养以为子。嗣源进攻汝州，拔之，以行圭为代州刺史。行州刘氏嗣源常与嗣源甲子从科分将牙兵以从，从科母魏氏，镇州人，先是王氏，生从科。嗣源从晋王客用占河北，得魏氏以为妾，故从科为嗣源子。及长，以勇健之名，嗣源爱之。吴行营招讨使李涛率众二万出千秋岭，攻吴越一锦军。吴越王刘以其子湖州刺史传冠为北面应援都指挥使，以救之。睦州刺史传辽为招讨收复都指挥使，将水军攻吴东州，以分其兵士。下四月癸未，以袁相先 领镇南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。晋周德威进军比幽州南门，人臣燕主守光遣使致书于德威，以请和，与甚悲而哀。德威曰：“大燕皇帝尚未交天，何慈福如是也？与受命讨有罪者，结盟记号，非所闻也。”不答书，守光惧，复遣人其哀。德威乃以闻于晋王。千秋岭道险狭，前船贯使人伐木，以断吴军之后而击之，吴军大败。鲁李涛及士卒3000人已归。己亥，晋刘光俊拔燕平州，执刺史张在吉。五月，光俊攻营州，刺史杨敬祥。乙巳，蜀主以兵部尚书王凯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杨师厚与刘守奇将卞华、徐衍、魏博、邢明之兵10万，大略赵境。师厚自博乡入攻土门，取赵州。守奇自贝州入趋冀州，所过焚掠。庚戌，师厚至镇州，营于南门外，樊其关城。壬子，师厚自九门退军下亳。守奇引兵与师厚会攻下亳，拔之。晋将李存审使建堂戍赵州，兵少。赵王告急于周德威，德威遣骑将李少恒会赵将王德明，同聚梁军。师厚守奇自公高渡御河而东，比沧州。张万进聚，请迁于河南。事后表喜万进镇青州，以守奇为顺化节度使。吴遣宣州副指挥使花钱将兵会广德镇鄂使郭信屯广德，将复寇一锦军。吴越前船贯就攻之。六月，人参硕晋王遣张成业以幽州，与周德威议军事。丙子，蜀主以道士杜光庭为金子光禄大夫、左谏议大夫，封蔡国公，晋号广成先生。光庭博学善主文，蜀主重之，颇与议政事。吴越前船贯拔广德，鲁花钱郭信已归。戊子，以张万进为平卢节度使。辛卯，燕主守光遣使议张成业，请以呈降。成业以其无信，不许。蜀太子元婴家会包尺，目视不正，而景敏之书善骑射，醒卷及猜忍。蜀主命杜光庭选纯净有德者使侍东宫。光庭见儒者许济、许简夫，太子未尝与之交言，日与月宫群小嬉戏无度，辽蜀莫敢见。秋七月，蜀主将以七夕出游。丙午，太子召诸王大臣宴饮。吉王宗汉、内书密使潘翘、翰林学士程旨 高阳毛文熙不至。太子怒曰：“吉王不来，必翘与文熙离间也。”大昌军使徐尧、常谦素为太子所亲信。酒行，吕穆少保唐道袭，道袭聚而起。丁未旦，太子入白蜀主曰：“潘峭、毛文熙离间兄弟。”蜀主怒，命贬逐峭、文熙。以前武泰节度使兼侍中潘抗为内枢密使。太子出，道袭入，蜀主以其事告之。道袭曰：“太子谋作乱，欲召诸将诸王以兵固之，然后举事耳。”蜀主疑焉，遂不出。道袭请召屯营兵入宿卫，许之，内外戒严。太子初不违背，闻道袭召兵，乃以天武甲士自卫，捕潘峭、毛文熙至，抓之击死，囚诸东宫。又捕成都尹潘峭，囚诸德贤门。戊申，徐尧、常谦与怀圣军使严林等各率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袭，至清风楼，道袭引屯营兵出拒战，道袭众流使逐至城西，斩之，杀屯营兵甚众，中外惊扰。潘抗言于蜀主曰：“太子与唐道袭争权耳，无他志也，陛下宜面谕大臣以安社稷。”蜀主乃召兼中书令王宗侃、王宗贺，前利州团练使王宗鲁，使发兵讨为乱者徐尧、常谦等。宗侃等镇于西球场门，监视中王宗岸自大安门梯城而入，与姚谦战于会同殿前，杀数十人。姚死，谦与太子奔龙月池，溺于涧中。即有太子出救周人盖时，周人已告蜀主。即遣吉王宗翰往魏府之，必至，太子以为魏氏所杀。蜀主以宗翰杀之，大痛不已。左右恐事变，会张阁成未遇军民榜，独至不行抚越之诸，将误社稷之计。蜀主收涕曰：“朕何敢以私害公？”于是下诏废太子元婴为庶人。宗翰奏诸首任太子者，元婴左右作诸死者数十人，贬篡者甚众。庚戌，赠唐道袭太师，是中状，复以潘峭为枢密使。甲子，进五院军使拔莫州，秦燕将毕元福。八月乙亥，李信拔瀛州。此高继昌爵渤海王。晋王与赵王荣会于天长。楚宁远节度使姚彦章将水军侵吴鄂州，吴以池州团练使吕师造为水陆行营应援使，未至，楚兵引去。九月甲辰，以御史大夫姚济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 燕主守光引兵夜出，复取顺州。吴越王刘遣其子传贯、传辽及大同节度使传英攻吴常州，迎于潘峰。徐温曰：“这人轻而怯。”率诸将背道赴之，至无锡。黑云都将陈佑言于温曰：“彼谓吾远来疲倦，未能决战，请以所部乘其无备击之。”乃自他道出敌后，温以大军当其前，加攻之。吴越大败，斩获甚众。高继昌早战舰500艘，至城堑，闪器械，为攻守之具，招聚亡命，交通无属，朝廷尽不能治。冬10月己巳朔，燕主守光率众5000夜出，将入潭州。庚午，周德威自涿州引兵邀击，大破之。守光以100余骑逃归幽州，其将卒降者相继。蜀潘抗屡请立太子，蜀主以雅王宗禄累己，信王宗杰才敏，与则一人立之。郑王宗衍最幼，其母徐贤妃有宠，欲立其子。使飞龙使唐文乙讽张革上表请立宗衍，革夜以表示功臣王宗侃等，诈云受密旨，众皆署名。蜀主令相者是诸子，亦悉旨言郑王相最贵。蜀主以为众人实欲立宗衍，不得已许之，曰：“宗衍幼懦，能堪其任乎？”甲午，立宗衍为太子，受册毕。潘抗以朝廷无事，称及请劳，蜀主不许，涕泣故请，乃许之。国有大疑，常遣使就地问之。岭南节度使刘延求婚于楚，楚王许以女弃之。卢龙巡署皆入于晋，燕主守光独守幽州城，求援于契丹。契丹以其无信，竟不救。守光屡请降于晋，晋人疑其诈，终不许。至是，守光登城谓周德威曰：“此晋王至，吾则开门逆守听命。”德威使白晋王。11月甲辰，晋王以监军张成业权知军府事，自缢幽州，心有单骑抵城下。谓守光曰：“诸温篡逆，与本与公和何硕五镇之兵兴赴唐座，公谋之不臧，乃笑彼狂见。朕定二帅皆俯首事公，而公增不知序，是以有今日之意。丈夫成败须决所向，公将何如？”守光曰：“今日祖上肉耳，为王所裁。”王敏之，与折公使为事，曰：“但出相见，保无他也。”守光辞以他日。先是，守光爱将李小喜多赞成守光之恶，言听计从，权倾境内。 至是守光将出降，小喜止之。是夕，小喜于城亦进军，且言城中力竭，人须晋王都诸军四面攻城，克之，擒刘仁恭及其妻妾。守光率妻子亡去，癸亥，晋王入幽州。以宁国节度使王景仁为淮南西北行营招讨应接使，将兵万余，侵卢寿。